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82回，见季温鱼拿不出来，谢之芳的心踏踏实实落回了肚子里，脸上也有了笑模样，上半身放松地往后仰，他翘起二郎腿在半空中抖得欢快，又十分刻意地理了理自己的衣袖，抚过上面针脚细密的竹节翠叶，点头道： 姐姐说的极是，他平日里要协助我母亲打理后宅，闲暇时候本来就少，便是我一季也只得那么四五套罢了，哪里有什么功夫给不相干的外人做衣裳。 一季四五套，那还不叫多。季温鱼冷冷地看着他得意洋洋的表情，只觉得他比前世里还要碍眼。他垂下眼睛，手指捻了捻，压下胸中浮现的杀念，在季温城不解的注视下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 或许是我认错了人，谢小姐莫要见怪。 前世的谢之真不是这样的，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？为什么谢之芳没有跟随宁王，反而投靠了太子呢？有这么个魂不吝的弟弟日日在跟前混闹，谢之真难免被他带坏，这才出言顶撞自己，令自己颜面无存的吧。校服一事万万不能再提了，看来还是得想个别的法子把他彻底弄到手。太子适时打破了僵局，笑道： 看来是一场误会。六弟当时在生死关头打了个来回，身受重伤，意识不清，记错了救命恩人的长相，也未可知。 谢之芳给他面子，闻言点了点头，道： 我方才也是如此说的，只是事关我姐姐的清誉，还请六殿下出门在外的时候清醒着点儿。莫要再说方才那般捕风捉影的话。 到底前世里做了大半辈子帝王，听见他这样夹枪带棒地讽刺自己，季温鱼如何不恼？他强咽下这口气，含混应了，转头听台上戏子们吵吵嚷嚷、打打闹闹，脑海里闪过千万个念头，甚至异想天开的猜测。谢之真待他如此冷淡，毫无少女情窦初开的娇羞，难道是他也带了前世的记忆，心中记恨于他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所有的疏离防备，他的不听话不顺从，他的忤逆行为，还有谢家众人的种种寄语，便有了合理的解释。毕竟上辈子死在他手里，恼得狠了，伸出爪子挠他两下，也不是不能宽恕的事。不过换个角度想，同样带着前世记忆的两个人，不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？宴席散场时，已是月上中天。季温城赏赐给姐弟二人几样宝物，季温鱼身为六皇子，自然也有礼物相赠。他当着谢之真的面，将手中锦盒打开，试探道： 这玉簪和谢小姐今日的打扮倒是相配，也不知道谢小姐喜不喜欢。 盒子里躺着一只鲜艳欲滴的碧玉簪子，和他前世里亲手簪在他鬓间的那一只几无二致。他认真观察着谢之真的表情，期望能够从中看到感愧、伤怀或是惊慌失措等诸般情绪。可谢之真只是客气有礼地扶了一扶，淡淡道： 谢六殿下赏赐。 季温鱼皱了皱眉，趁谢之芳和太子说话的时机，压低了声音道： 我托采薇给小姐传的那封信，小姐看了不走，方才为何不肯与我相认？ 谢之真表情依旧八风不动。 臣女听不懂殿下在说什么。 季温鱼越发相信自己的猜测了，觉得他这副闹别扭的样子十分可爱，便大度地原谅了今晚的不愉快，双目含情轻声道： 你不理我倒也罢了，只是我送你的那枚玉佩乃是王母所留之物，对我而言万分重要， 还请小姐帮我妥善保存。 待将来她嫁进府中时，再做贴身陪嫁带回来也是一样的。谢之真只觉得这人一举一动都异于常人，透着12分的轻浮无礼与莫名其妙，因此理也不理他，看向了自家弟弟。谢之方好不容易应对完太子，扭头看见那丧门星和姐姐挨得很近，一双眼睛更是不怀好意地打量姐姐的身形，当即怒发冲冠，也顾不得许多礼节，三两步冲过去牵着姐姐的手就往外走。目送谢之真远去，纪文瑜长叹了一口气，满脸落寞之色。太子早藏了一肚子疑问，见弟弟做出这副样子，和小时候被工人们暗地里欺负时一模一样，心头一软，走过去问他： 阿玉，你和谢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纪文瑜摇了摇头道： 谢小姐既说不认得我，皇兄就不要多问了，此事原是我不自量力，痴心妄想。 这是怎么说的？你是姑的亲弟弟，又是咱们大梁的六皇子，为何说出这样妄自菲薄的话？ 皇兄，我说的不对吗？ 纪文瑜看向太子，眼眶微红。 只有你拿我当弟弟看待，三哥和乐安他们被弟弟都骂我是野种，就连太监与宫女都敢非议于我。说的难听一点，我只是这偌大皇宫里的一个笑柄罢了。 他再度看向远处，苦笑一声道： 许是他知道了我的身份，觉得我这样血统不纯的低微皇子配不上他，也或许是谢公子一力包揽了他的婚事，打算将他嫁给别的名门望族，他迫于家中压力，这才不敢与我相认。不管是哪种原因，总之我和他是有缘无分，此事强求不得。 在他的设想中，太子见他如此作态，必定会心生不忍，同时对谢之方不识抬举的态度不满，想法子从中筹谋转还，总要令他如愿以偿才是。然而纪文成沉吟半晌，竟然摇了摇头道： 我知道明堂的为人，他不是这等捧高踩低之辈，便是惠和妹妹也不像趋炎附势之人。阿玉，会不会真的是你认错人了？ 纪文瑜脸色微变，心下暗骂纪文成耳根子软，没有半点身为太子杀伐决断的样子，平日里口口声声护他连他，说到底也不过是假惺惺的面子兄弟情。他明面上不好和太子闹翻，只得做出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良久长叹道： 罢了，此事不必再提，皇兄早些休息吧。 却说谢之方逃命似的将姐姐带出宫城，扶上马车，自己也跟着钻了进去。他催促车夫扬鞭策马，加快脚程，一脸晦气地坐在谢之真身边，想了想嗤笑道： 纪温瑜那厮该不是被姐姐的美色冲昏了头吧？那帮花天下之大吉的谎话都编得出来，什么救命之恩，什么姐姐亲手给他做过衣裳，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差点就信了。 前世里他好歹还敬纪温瑜是位枭雄，怎么对方17、18岁的时候居然这么不着调，编瞎话不打草稿，真当他们姐弟俩是冤大头不成？谢之真欲言又止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： 嘘，阿唐，此地人多眼杂，咱们有话回家再说。 他扬起衣袖时，一方粉色信笺从袖子的暗袋中轻飘飘地飞了出来，恰好落在谢之方脚边。 这是什么？ 他疑惑地弯腰去捡，借着灯光打开，往上面瞄了两眼，立刻变了颜色。他不顾这是在马车里， 腾的一下跳起来，一脑袋撞在车顶，疼得龇牙咧嘴怪叫两声，用力挥舞着信笺，失态的大叫出声。 这是什么？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